五运六气啊，它其实是两个东西的循环。五运的循环呢，是每一年每十年一个周期啊，某一年的火特别旺，某一年火特别虚，某一年木特别旺，某一年木特别不够啊，就是这样子一个五行乘以二的十个变化。那六气的话呢，就是这个风暑湿燥寒火这六气嘛。如果换一个话讲，就是少阴君火啊，这个少阴君火，这个少阳相火啊，这个厥阴风木，太阳寒水，太阴湿土，阳明燥金，这六种气的轮回。那因为我们这个每一年这个状况啊，可以说是以30年或者是60年为周期在这样运转的。那所以呢，根据这样一个《内经》里面的五运六气的排比，那个宋朝的陈无泽，就他的三阴方里面呢，把你这60年每一年要吃什么药都已经排好一整组药给你。就是那其实当你刚读到这样三阴方的那个论点的时候，我们讲义第18页，我摘了今年可以用到的药，那其实一开始啊是对他没有什么信赖度的。因为其实五运六气这个东西只能说是让我们生病的许多的变因的其中之一，它不能含刮所有其他的变因的。所以我对于五运六气一直以来是承认它存在，但是不给它绝对的权威地位。我对五运六气的感觉就好像就像星座嘛，就是如果你要说到70%准的话，那谁都会很准。比如说天秤座的人很没原则，会被人家拖着走啊。那或者是什么水瓶座的人就是很怪，那什么金牛座的人就是付出去的爱都会觉得自己一定是正义的。然后什么狮子座就是很贪玩，什么事情都以好玩为原则，这样就是这一类。你用很粗的方法去讲的时候都很准，对不对？那你要说狮子座一定会娶到什么样的老婆，对不起，这就不准了，就太细了。所以我对于五运六气的这些用药也是觉得说，很粗的看可能会有意义，但是要看得很细的话，我觉得说哪里有人这么神的，可以60年份的药都是这样的，每一年都已经先编好，那总要每一年看实际状况做一点加减嘛，对不对？可是呢，我今年啊就是过了这个小半年，然后看这个陈无泽选的这些方子，就觉得其实蛮有意义的呀。就是以70%准度来说，他做得很好了。那剩下的细部加减，我们自己来调节就可以了。那他做得很不错了。那同学啊，你们五运六气不会的、不会算的，举个手，我看一下好不好？那当然。上过中基班的就已经听过了啊，那我就快的带过一下好不好？那这个今天这个五运六气的这个试算表也是从这个中医的这个基础讲义里面抄出来的啊，就是没有很偷工的，没有做新讲义。那这个首先我们来看五运是什么东西。五运是以10年为周期轮回，而10年周期就是我们那个天干地支的天干嘛，对不对？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刚好10个，是不是这样子？那你看啊，这个天干呢，它的这个排比是照那个针灸里面的5门10变在排的，就是甲几年呢会关系到土运，乙庚年关系到金运，丙辛年关系到水运，丁壬年关系到木运。像我们今年呢是什么年？是我讲义上有给你们啊，是戊子年，对不对？那我们来看天干，如果是属戊的话，关系到什么？关系到火运，对不对？那这个地方，这个关系到这个五行中的某一行呢，这个甲丙戊跟壬是这个运太过，那乙丁己辛癸呢是这个运不及，所以戊年就是什么？是火运太过。这样是不是很简单？这不会很难嘛。那底下我有给你们那个公元跟民国年的对照表，因为是10年一个周期，所以你就看那个年的个位数就好啦，是不是这样子？就是今年是2008年，所以是戊年嘛，就这样子就对一下就有了。所以今年是整年来讲都是火运太过，那这个就称之为中运，也称之为年气，也称之为大运，这就是五运。讲完了， 好，那接下来就要讲六气而已了啊。那这个陈无泽他给这个五蕴呢，你看他这个地方我引的头一段，他就说如果是六道遇到六物之年，就是因为每六十年里面会遇到六个物年嘛，对不对？那这一整年呢都火运太过，所以就会把人烧坏，所以他就要介绍我们用一个方叫做他的曼门冬汤，就是里面有曼门冬啊、白芷啊、半夏、竹叶。其实这个方子啊，同学学一个道理就好，因为火运旺的那一年就是特别容易把肺烧干，所以一定是以润肺清热为主。那同学自己的加减很容易搞的，你要去配铁生脉散来吃可不可以啊？可以。那你要去用这个张仲景的曼门冬汤可不可以啊？可以。那你还有一个方子是白虎汤跟曼门冬汤之间的，就是竹叶石膏汤，治疗这个人又虚又没有气，那是伤寒里面的啊，伤寒的这个病后啊，虚羸少气，用竹叶石膏汤，里面也是有曼门冬有石膏，所以就是这类清热又补气的药，又能够滋润的药为主啊。就像他这样子提出来，就同学不用那样子，不用为了这个方子挣扎，说他写钟乳粉哎，我真的要吞钟乳粉吗？不用挣扎这种事情了，你用仲景方也可以，就是意思到就好。因为从今年活到现在，同学有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肺好像比往年要干一点，就是呼吸的时候特别容易有那种肺啊、气管啊、喉咙干干的感觉。那我们教咳嗽片都有带到这些方剂，对不对？所以你要用，那你说要滋阴要润肺，我说我太干了要肺微了，我要用炙甘草汤可以啊，啊，就是大概这个方向用一用就好了。所以就今年一整年呢，你可以挑一些不错的药，然后呢把它打成粉，每天泡茶吃，就曼门冬煮水这样子。其实当你这个需要到曼门冬的时候，同学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今年大家的牙龈都开始有点脱落，对不对？今年牙龈的那个好像收上去的感觉，你用那个我们的刷牙粉都救不回来啊，要吞曼门冬了啊，就是曼门冬症啊。所以那你就知道今年一整年的保养养生茶怎么配了。其实同学，如果你有志要当一个伟大的青草茶的开店业者，这个五运六气实在是太好了，每六十年中每一年换一种茶，对，甚至看了六气每一季还换一种茶，哇，真的是养生工坊啊，就是感觉很有商机，你们考虑看看啊，现在求职不易啊，再开个茶单也开个茶摊也不错。那这个因为当你需要的时候吃到这些药味泡的茶，你会有快感的，就身体会有一种爽到的感觉，那这样子可以保证你年年有钱赚。那这个所以他就说反正五蕴到最严重就是甚者太渊厥者死，就最严重就是你的肺整个被烧烂掉了就完蛋了，就这样子，就是五蕴。那六气的话呢，我们就来看这个伤寒论的六气主客啊，好好玩哦，原来是预备两年后才会碰到这个地方，现在就教了。既然有现在写的那么明白，我们就用嘛。他就说每一年的这个六段气啊，有分成主气跟客气。这个主气呢，就是一种每年不变的必然的常态。客气就是每年来做客，就是今天谁到你家玩，明天谁到你家玩，就是每年来不一样的气。那首先呢，我们先看第二条好了。他说这个一年的六段气要怎么分啊？那就是从这个大寒到春分是第一段气，春分到小满是第二段气，小满到大暑是第三段气。反正就是每一段气差不多60天嘛，一年就365天。那我今年的这个分法，今年的这个日期我已经写在这边了啊，讲义这个第18页下面已经写给同学了。那其实这个六段气大概每年都差不多都在那里啦，这是跟着阳历走就可以的啊，这是不用看到农历去，就是跟着阳国历就可以了。那跟着这个阳历来看这个六段气啊，它的主气是什么状况呢？我们来看这一张试算表底下，我主气一律都已经写着，因为每年的主气都是一模一样的。那主气是非常单纯的东西，就是春夏秋冬嘛。那你想春夏秋冬是四个季，对不对？那我们要拿五行去配的话，就加一个长夏季， 那我们要拿六气去配的话，就再多加一个什么，就硬塞就对了。所以它就是这六段气呢，一开始第一段气是春天嘛，对不对？厥阴风木之气，然后木会生火，是不是啊？所以就火。但是在六气里面，火占到两个气，就是属于光。少阴君火是光，少阳相火是热，哦，都属火，只是它的这个状态不一样。那所以第二段气跟第三段气都是火，然后火会生什么？生土，对不对？所以第四段气就是土，然后第五段气就是金，然后第六段气冬天的就是水。所以每年的春夏秋冬这个气就这样子，六气这样转一圈，这是每年都一样的，这就是一年的四季变化而已。所以主气就放在那边不管它就好了，是不是？只是你知道春天的主气一定是风木比较多一点，对不对？那当你年运跟这个主气或者客气跟这个主气产生一种互动关系的时候，会有一种五行生克跑出来，所以就会有一些影响发生啊。所以主气这样子也打完收工，每年都一样的啊，不用去思考了。所以我们这个第一条，这个《伤寒杂病论》这个六气主课第一条就说啊，这个一开始这个老师说啊，厥阴生少阴，少阴生少阳，少阳生太阴，太阴生太阳，阳明生太，那就是这个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这就周而复始，年年不变的，就是主气了，就这样子讲完了。那现在我们就要讲客气而已。那客气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客气是一个以另外一种排列方式来呈现的一个轮子，这样子的。我们这个阴阳啊，六气的阴阳分类，三阳是太阳，对不对？二阳是阳明，对不对？一阳是少阳。那三阴是太阴，对不对？那二阴是什么呢？少阴，是不是？那一阴是什么？是厥阴，是不是这样子？它就是好像有一个轮盘啊，你每年转一下，它会每一年有一个东西呢站到最主导的位置，称之为这一年的客气之中的司天。那这个客气的主导的司天，我们要怎么来看待它呢？是这样子啊，这一年的六段气里面，它的最中间的那一段气，我们中国人是选第三段气的啊，就是第三段气代表这一年的气的巅峰状态。那这个第三段气称之为这一年的司天。那这个三段气到顶，那它掉到底是第六段气，所以司天的相对称之为在权。那就是司天是第三段气，在权是第六段气。那我们就会看到说，每一年呢是随着这一年的地支的不同而可以选择不同的司天。一旦司天决定了，其他就都决定了，因为它是个圈圈而已。如果这个是司天，它下面一段气一定是这个，下面一段气一定是这个，就它是照顺序排的。所以你看啊，我们今年是子年，对不对？子年是少阴君火司天，是不是这样子啊？有没有看到？那少阴君火司天的话，就意味着少阴君火是几阴啊？是二阴，对不对？代表这个第三段气，这个司天是少阴君火，是二阴，对不对？那这一年其他就照顺序排，就是二阴之后是三阴，三阴之后是一阳，就是一二三，一二三这个顺序，就是三阴转完转三阳这样子。所以呢，如果司天是三，那二阴的司天是第三段气，那第四段气一定是三阴，第五段气一定是一阳，第六段气一定是二阳。所以在权是什么呀？在权是阳明造金，对不对？就是第六段气是阳明造金，然后那三前面是二是一，所以第一段气就是三个阳的太阳寒水，那第二段气就是一个阴的什么厥阴风木，就是这样子排。那你就把这今年选出来的六段气请他们对号入座就好了。 那顺序很简单，你就反正就是这一年的地支会定出第三段气是什么，那第三段气决定以后，其他的五个就是一二三一二三照顺序排，这样可不可以听懂？还蛮简单的，对不对？是中医千古不传之秘哦，就五分钟打完收工，真是讽刺啊。因为有的时候会五运六气会觉得很好玩，怎么叫好玩？就是2008年你要生什么病，2000年前人就知道了，会觉得好厉害哦。可是当你在算的时候，觉得怎么这么简单，好像没有成就感的感觉啊。那所以呢，今年的第一段的客气是什么呀？是这个太阳寒水三阳，然后一阴，第二段是厥阴风木，第三段那就把它放上去。那当你把这个今年的六段客气都填进去之后呢，你再把今年的年气这个火加进去，你会看到每一段气里面都有各种不同的排列组合，对不对？那这样的排列组合就会产生五行的生克，就有一些状况发生。那我们不要讲到太复杂的地方，我们来看那个陈无泽的这个他讲到的这个第一段气第二段气是怎么样的状况。他说第一段气啊，他说初之气是太阳水加厥阴木，这个地方呢，它的状况是因为这一年的主气本来第一段气就是厥阴风木嘛，就是春天的气，那春天的这个风木之气你加上一个客人是什么？客人是太阳寒水，那水遇到木会怎么样？这个木会把那个水抽过来，对不对？所以它就会产生一个你的水被你的木抽走的现象，所以你可能会莫名的觉得今年春天比较肾虚，容易腰痛。那木呢得到了这个水的滋养，木就太旺了，那肝太旺会怎么样？就会容易血分会发炎，这里长痘子，那里长脓包，这样子就是会产生一个肾虚而容易发炎的体质，就是会有这样的状态。那比如说二之气呢，它是厥阴风木加少阴君火，那不得了啊！就是第二段气呢，主气本来就是少阴君火，可是客气是厥阴风木嘛，那木跟火加在一起会怎么样啊？肝经会烧起来哦。那这样子的时候，他们人会怎么样？会容易眼睛发炎啊，容易肝气郁结啊，容易小便不通啊。所以我们这个第二段气的时候啊，就是春分到小满，今天刚好满第二段气，你有没有发现这两个月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好像是旁边觉得闷闷的，然后会觉得小便好像都黄黄的少少的，对不对？就是他说的那个状况其实有哦。那下一段气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接下来的两个月，他说少阴君火加少阳相火，火上加火，他说这样子的话很热厥心痛，就是你会心火太旺啊，产生这样的问题，然后就会烧到你的肺，然后会干掉，然后就开始容易肺燥的这种咳嗽会发生，就是肺痈或者肺胃啊，都很容易发生在今年。他就照这个顺序看，于是他就给了一个方，那这个方子也是同学你可以参考一下，他给一个主轴的方子，就是有一些滋阴润肺的药，有一些养血的药啊，然后里面有加玄附花。玄附花是一个古时候是当来调肝的药吧，但玄附花的药性非常的复杂，我现在不敢讲得太确定。 有很多药我都可以觉得可以随意加减，就是一个玄附花我加减起来觉得很头大，就是有一些方子里面你加一味玄附花，那整个方子的走法都会乱掉，所以我现在对玄附花还觉得很怕啊，就是不知道怎么用比较好用。当然赵仲景的开法就蛮好用的，那他就是第一段气他可以加杏仁生麻哦，来帮忙这个开提元气这样子。那如果是第二段气，他就你看加茯苓车前，对不对？就是帮忙利水啊，就是让你的这个小便比较通畅。所以就是同学不一定要100%照这个方子去开，但是可以参考，那你就会了解到今年啊可能身体有一些不同于往年的变化，要怎么调它。就像上一个礼拜六下课之后啊，我跟大方助教去吃宵夜，然后我们两个人看着对方的脸都笑了，就怎么两个都已经没有青春的人呢，都在长青春痘，而且两个人都长在右脸颊， 就是肺太燥热了嘛，啊，就是今年就很容易肺燥热，所以青春痘，我们说这个望诊就是左肝右肺嘛，啊，脸颊是左肝右肺，所以他说右脸颊长的青春痘变得比较多了啊，好些年都没有长了，这个，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同学是不是呢就可以把这个五运六气啊就放在我们生活里面。不要要求它一定100%精准，但是可以去体验一下，那可能你过个10年12年在这方面就会很有感觉了。那么在我们为自己量身定做开药的时候，五运六气倒不是什么要紧的东西，因为反正肺太干就吃慢慢冬汤治生脉散嘛，反正就是这样开药嘛。可是你想啊，如果你是一个开业的人的话，这个东西就很重要了，就是这两个月来的病人，那就是这帖药先下去啊，就是以开业术来讲，五运六气是很要紧的东西，所以不妨参考看看。那么五运六气它还有一些活用的方法，就是你可以把你的出生年月日写进去，然后算出你是什么时候出生的，那你出生的那个时点到底是哪几种气在那边打架，那就决定你这一生的体质是什么样的，这也是没有100%的准度，但是有60-70%的准度。像我就曾经帮一个人算，算到他的体质是好像全部都是，好像他整个体质是全部都是木气跟火气交杂在一起的。那我就问他说，你是不是每天都在生气，他就说对啊对啊，就是那体质会造成他这个状态，就肝每天都在烧这样子。所以对关系一个人的性格啊，一个人的体质还是有关的，所以如果同学想要玩的话，可以把认识的人或者自己的出生年月日用国历就好，不必用阳历。那如果他的出生年月日是早于1月21号，他就算前一年的啊，他就算到前一年去，所以就可以这样子去看一看。如果你夹在中间，就前后的都参考一下这样子，所以就还是有一定的准度可以参考。那我发给同学最后还没有讲义还没有顺完，就是因为接下来东西都是回家功课了，都不用上课讲了。接下来这个父亲主的这个治肺用的方呢，我给同学是让同学当回家功课自己看着玩的，因为我一开始都已经讲了，现在这个年头也没几个人得肺用了，如果连今年你都不得肺用，那你一辈子也没机会得了，就今年是肺用的最巅峰，今年都不得就很难有机会了。那这个父亲主治疗肺痈呢，他那个门派治疗这个痈疽啊，就有一些其他的做法，比如说他这个门派是特别会重用金银花之类的药啊，金银花是一个清热消炎而不伤身的药。那他另外在他治疗肺痈的时候，他就开始采取所谓的隔脏治法，比如说他要治这个肺痈，他不直接治这个肺痈，他会大滋肾阴，大滋肝阴，他就说一定要肝肾滋阴都很够，这个肺才能够不再烧起来，就它有一些这个五脏的这个间接治法的脉络。那其实它的医术，同学不用想要说这几一点文章就把它学完，但是至少可以看一看，认出来这是另外一个脉络之下的用药的方法啊，同学参考一下。那至于后面的这个衍生阅读，就是从孙思邈的《千金方》里面摘录出来的咳嗽药。那摘给同学是这样子，孙思邈这个人啊，他的外号是什么呀？是药王。张仲景被后来的人称之为医圣，孙思邈就称之为药王。那张仲景所提出来的这个方正药正的这个辩证的观点，那是没有人能够打得过他的哦。张仲景这个领域特别厉害。那孙思邈厉害的地方呢，就包含到他这个人，他的每一味药他的认识很深，功力很深厚。所以呢，这个咳嗽药它的各种不同的咳嗽药的这个排列组合呢，其实大部分的药味呢，我们这个教咳嗽篇都带过一遍了。所以同学你可以去参考孙思邈这么一大堆的方剂里面，他什么时候多加一个什么药，什么时候少加一个什么药，就是随意的当床头书看一看，去抓他的药味的排列组合。因为我有认识人，他们在学习孙思邈的医术的时候，就是用这种统计的方法，比如说 胃痛，他们去找孙思邈治胃痛的时候最常出现的是哪几味药，然后哪一个情况会用哪几味药，这样子去抓住那个用药，他就知道那个排列组合的方法。所以读孙思邈的书就是去看他的药物的排列组合，那当作是一个辅助。所以如果你用仲景方用的不够顺手，你将来想要加一味减一味做调节的话，那孙思邈的这个用药的摆这个药的架势的方法是一个可以借鉴的，所以同学就可以当作自己的延伸阅读。那当然孙思邈在用方之后，他会放这个针灸的方法啊，像二十五页他就有各种的灸法，那这些灸法的话其实是有意义的。而且他孙思邈好的是他用针的比较少，用灸的比较多。那用灸比较多就代表你在家没有艾草条都可以，就都会有效。那你随便买一本什么针灸大成或什么，这个穴道的主治他都会给你。那孙思邈提出来一定是他发现到临床上特别有效的，就是肺有什么病啊，灸哪几个穴道特别补肺，那这些穴道都是最大公约数的正确了啊，所以同学不妨参考。那当你肺生病的时候，你就可以啊自己找一些地方灸一灸。那因为今年是那个火运特别旺啊，所以吃滋阴药比较有用了啊，就是吃灸这个肺的话，可能比较啊。就是可能会出一点状况。像我之所以急着教滋阴药，也是因为像今年同学可能吃补药就会吃出一些不良的状况了，因为补药比较温嘛，对不对？吃着吃着你的肺就开始被烧热了，然后今年又是这样的一年，所以就会开始有这种口干舌燥等等往年都不太会出现的状况。那我今天教这些什么一罐煎啦，什么当归六黄汤啊，就是同学你可以拿来调节调节，就是吃补药，如果吃补阳药吃到阴虚的要调节调节。那至于说医案的讲义啊，医案的讲义是这样子。第一个功课是请各位同学翻到我们的课本《伤寒杂病论》的8-31条。这是临床上面很重要的一个食早汤的条文，8-31。那这个8-31条你要读啊是很不好读的，因为它是食早汤在伤寒的运用。那有一些很简单的说，他伤寒，他说中风下利呕逆，他说如果你感冒如果你感冒了，你拉肚子，你吐，你这些东西你先不要急着把它救回来，你先把表症解掉，你表症解了之后再来看有没有拉肚子有没有吐，因为有些拉肚子吐是牵连的表症的嘛，对不对？所以不要单治它，有的时候你葛根加半夏汤一吃肚子也不拉了，吐也不吐了，对不对？再来看有什么别的症状。所以前面一句话是讲一个原则，就是拉肚子或者吐在感冒的框架下先治感冒，先不要治这种零零碎碎的东西。他说如果你的感冒一好了还有这些问题的话，才要开始把它当作是一个内科的单独的症状来看待，来治疗。那他就说如果有一个人有一个状况是这个人啊身上一直在出汗，一阵一阵的出汗，然后呢他头痛，好，你看这症状很可怕哦，就很乱，他头痛。如果一个人头痛，就你说要用食早汤你会被人家打死，对不对？就是好像不太能用。他说可是呢心下脾满就是宋本是心下脾硬满，就是这个胃的地方啊闷闷的，然后硬硬的，然后还会扯到这个胁下痛，然后这个人呢会一直恶心，然后呼吸好像吸不进来，然后流汗不恶寒。他说哦，这个是表症解的，可是里面还没有喝，里面没有喝什么，里面有积水，所以用食早汤。那这一条其实在临床上同学能不能看出它的难，就是说食早汤的的确确是你身体有积水，对不对？积在这里，所以这里会扯到痛，或者积到哪里所以头会痛，而积到哪里所以会口渴，或者积到哪里所以会呕吐。但是这些东一点西一点的主症，你要能够有胆量判定要用食早汤，其实一点都不容易，是不是？因为你如果有一个家里面有一个人啊，他的感冒到第四天跟你讲说，你桂枝汤也吃了，麻黄汤也吃了啊，感冒医的好不好？他跟你讲说啊，我头痛啊，胃痛啊，恶心啊，这里痛啊，然后啊呼吸不畅啊，全身都累啊，你会跟他讲吃食早汤吗？ 哦，不会嘛，对不对？但是这个东西的确是市场上的一个主政指标。那我这份议案讲义里面就收集了相当多很精彩的食草汤的这个议案，同学，因为这东西我在上课再怎么讲辩证点也讲不清楚，你要去看议案里面一个一个的故事，看那些医生面对到这些很难的状况的时候怎么样去推敲来证明他是可以用食草汤的。因为食草汤是那种没有不对症会杀人的药，所以一定不能用错的。所以在这么艰苦的情况下，这些医生如何找出食草汤症的端倪，那这请同学回家慢慢阅读，这是第一个回家功课。那就是其实议案讲义我是觉得还蛮能够挖宝的，里面什么剂量啦，用了之后的反应啦什么的，就是将来如果有一天你要开这个药的话，不妨把这个议案讲义再翻开来把这个状况都看一遍，免得这个用的时候好像担心不知道后来会怎么样啊。所以议案讲义这个用途，那我有收射干麻黄汤，可是厚朴麻黄汤跟泽气汤就找不到像样的医案了，这两个方子太少用了。那皂荚丸麦门冬汤啊，哦对了，像皂荚丸里面那个曹英甫就推荐一个方叫做黄昏汤，黄昏汤有放在讲义，就是刚刚那个讲义前面好像第十六页上有黄昏汤，对不对？那是因为曹英甫在医案里面特别推荐这个汤，所以在这边放到讲义里面。黄昏汤呢就是合欢皮，合欢皮因为到了晚上呢会合起来，所以看起来好像是中国人所谓的结婚啊，到了晚上就相亲相爱去了。